聊，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很好，适宜各位开展户外的活动。但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夜到明天呢，本市将有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降雨过程，伴随而来的是气温骤降，一定要安排出行的时候多多穿衣保暖。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20到22度。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22度。下班放学的天气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16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4月12号11点33分的4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啊，刚刚在天气预报中播放了，今天天是不错，明天又要降温和下雨了。 是的，唰的一下，气温骤降，就跟我的嗓子一样。 希望各位添衣保暖，别感冒啊。 是， 今天我们放的这个歌呢，特别有地域的气息啊，听到了少数民族善良的姑娘，刚刚听到了，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哎呀，这个地方你去过？ 这个地方 你是造访过的？ 我是造访过的，但泸沽湖我没去过。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哈。 是的， 丁丁，欢迎丁丁。 大家好，我是丁丁。 丁丁一眼看上去像一个从事艺术业界的朋友 啊，他确实也是艺术专业相关专业毕业的嘛， 平面设计，现在从事旅行的行业哈。 对， 这次去这个那块区域，像泸沽湖啊、云南，是什么一个行程呢？比如说你是想要去，还是大家一起去玩的，还是单独去的？ 就纯粹大家几个朋友一块就在

如果你想照相的话，是不允许咱俩互相争着、嗯，不会的，是单人专属的一个场景。 对， 这就跟影楼一样了。哎，它没有拥挤，不用抠图、嗯、 啊，不用抠图。你等等，先往后排。 他底下一楼还有服装，你可以换他那种，因为需要穿那种特别艳丽、 黑搭的。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商业模式。因为之前去过一个网红咖啡厅，然后他那咖啡厅呢，其实说实话，咖啡做的特别难喝，真的是巨难喝。 对。 然后，但是他可以拍照啊。 是咖啡吗？ 对， 是咖啡。 哎呀，就冲的那种，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就把一个一个小隔间都装饰出来，什么都没有，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景，所有网红都去那儿拍照， 哎， 人家就火了。 生活需要用心的细节哈。 对，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你去了那个地方，大家就是为了要去拍照，要去晒一晒。 对对对对。 而且你做的这个经营去做的好，有这些场景的话，大家到了那地方都不想走了，哪也不想去了。 真的。哦。啊，这个地方那真的，一杯咖啡它能卖到好几十万，贼难喝。嗯。 那个我刚刚看到那个照片，我刚刚理解有误，我以为是上面也是透明，这上面是天空， 对， 底部也是透明的。 对，底部 是二楼的空间。 底部是镜子，就是 底部是个镜子， 最顶层。 好漂亮、嗯、这个设计很大胆的哈。 对呀、 啊。对，但是我们的 design, 平面设计师丁丁有他自己的见解关于这个酒店的。 是的，酒店其他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 是 的、 嗯、其实找酒店的话，就像你之前提前预定的话，第一要看好它的地理位置。 嗯。 是否跟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些的车程或者是。 方便。 对，方便你怎么样去玩。 嗯。 这样子的。其实酒店内部的构造这种设施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差别的。 嗯。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这次住的那个酒店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里边全部都是开放式的，包括它的你去洗澡浴室、 洗手间、 洗手间全部都是开放式的，而且都没有门，也没有一个帘， 连帘都没有。这要是那男女混住，那怎么办呢？ 自己 对，我们那次也是前两天出去是大概几个朋友，他是楼下上下复式的，大概住了四个朋友。 哦， 嗯，像那种全都是开放式的，大家会很尴尬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啊，就是 这个呀，要根据这个入住人的这个资料以及身份匹配好、嗯、比如说是一家人 OK 不用挡帘，如果是朋友的话没有，就比如说很多自媒体的朋友一起聚会在这个地方共同 share 一个房间、嗯、 对， 有一个小隔档是不错的，这、就是对的， 而且他、 啊、 你一定要这个有门吧， 对对对、嗯、 对， 允许有些私密性哈、啊、 对, 对， 是，也许这个设计之初想的是针对家庭，针对亲人朋友那种的， 不，我觉得他可能是求新求变、 嗯、 但是呢啊， 他因为好多的东西不可能把客户的一些的需求都满足的， 对， 他可能想到这个是一个创意、嗯、但是可能市场需求是不允许的，他 对啊， 慢慢的去改变， 慢慢去改善哈。 对， 还有就是那楼梯的设计，你也有一些想法。 楼梯应该， 因为它这个酒店的整体打造的，我看它的资料就是说以这种线条为美，这种感觉的。 哦、 但是它就是路面地上的这种的，就是这个弧形的这种台阶特别多。 弧形台阶 就是这种弧形的 哦， 弧形的台阶，它是那种石阶还是说那种、 石头的台阶？ 哦、 对，你很容易到夜晚昏暗的时候，因为它一层是一个酒吧，晚上有歌手在那去驻唱。 哦， 不错呀、啊。 所以说你可能就会去老会去摔倒，老不注意那个台阶， 还有一点小心。哇，这摔是真摔，你没有防备的摔是很难预计后果的。 对， 而且那可是石头哦。 对对、嗯。 因为云南这块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要去入住的客栈酒店这一块， 是 对， 对，所以说他们那块还有现在还有好多人老想去再去开发或者再去投资呀，所以可能这个客栈酒店住宿这一块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一 点。是的，住得好就能玩得好哈。 对， 当然泸沽湖是漂亮的网红景点，美丽无比哈，还有很多的就环泸沽湖的自行车赛。现在如果大家去漫步游览骑车的话，会有大家的一个道路吗？ 有 的，它 正好那条道路，其实那条道路是自驾是特别不错的。 哦、自驾， 对， 哦、 环泸沽湖这块去自驾。 哦， 对，泸沽湖它的周围应该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客栈。 对，它有、 嗯、 也有那种盘山路呀、啊。你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话，要去路过那个金沙江。 嗯， 它要去翻好几座山，它每座山的话，那种弯道你在高处就能看到下边，真是太多太多的弯道了。 哇、wow, 哦、 嗯，其实也挺惊险， 还是很惊险、刺激和漂亮的哈。 对呀、 啊，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哈。泸沽湖呢，就是漂亮的所在，希望大家去感受平静又有气势的泸沽湖哈。 是。那泸沽湖其实它是一个小村子是吗？ 对，它周围有好几个村子。其实泸沽湖最漂亮的有一个就是里格半岛。 里格半岛， 泸沽湖里边里格半岛、哦、那个岛特别小，但是上面也是被开发成做成了客栈这种了。 那个岛怎么到达呀？ 它那个岛在哪儿呢、哦？是在岛 的它的岛就大概有一条有个五六米宽的一条道路能连接那个岛，那个岛真是特别特别小，上面可能就大概有。两到三个这种的二层楼的客栈，这种、 哦、 这样这么大小、 就是、住的地方， 就里格半岛，它就有一条能跟陆地这种连接的。 哦，